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 也会关注到北京发布新一轮城南行动计划。其次，中秋节假期，市属公园发布5处中秋赏月最佳地点。开复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继续展开教你如何买保险系列的话题。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9月21日，金融地产等权重股持续走高，沪指涨 2.5%， 逼近2800点，深成指涨幅超过 2%， 站上8400点，创业板指收复1400点。截至收盘，沪指报2797.49点，上涨 2.5%， 成交额1489.76亿元，深成指报8409.18点，上涨 2.13%， 成交额1000。上行业板块普涨，银行股领涨，保险板块紧随其后，券商股全线飘红，地产股午后发力，汽车股强势，酿酒板块涨幅居前。概念股中，体育概念、生物疫苗、博彩概念、新零售等大幅走强。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股市动态，接下来也是马上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本周五大指数都拉出了周，这就是周初的这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啊，就是也就是最大的利空方面的因素，就是说外贸这个摩擦2000亿啊，这个落地了啊，所以我今天这个新浪博文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吧，它好像还是稍微打了点折扣，比预想的要好一点点啊。原来美国政府说9月6号就要2000亿，而且一步到位的25%，那么现在是9月24号开始是10%的，整个就是3个多月，到明年1月1号才升至25%，啊，这个是它是打了点折扣的，这是其一。其二啊，这个我们这个谈判啊，中美还会继续谈啊。所以今后也还有这么一个有可能的转圜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既然这个靴子落定了，而且这一下就是知道这个明年1月1号这3个多月，到年底还3个多月呢啊，即使我想，即使后边还有他所说的2670亿，那么也是2-3个月以后的事儿了，所以这个。迎来了难得的啊反弹的这么一个机遇。我们知道今年从年初1月底开始3578点的下跌，当时主要是我觉得是去杠杆，尤其是银行撤出僵尸企业啊，这个承担一些个这个债务违约风险啊，所以银行股就是跌的也比较凶啊。另外这个四大加杠杆的资金啊都在去 啊，都在有点连环爆的意思。什么呢？一个是资管的钱，一个是信托的钱，一个是这个融资的钱，啊，还有一个是大股东或者是股东吧，不光是大股东，二股东、三股东也有，就是叫这个股权质押，啊，所以这四大这个这杠杆的去除啊，导致了。当然这是主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因素，一直从一月底跌到6月15号，啊，从3578跌到3000点左右。那么从6月15号这一轮的下跌，我觉得就是这个贸易摩擦了，啊，一个是去杠杆，一个是贸易问题，啊，这两轮下跌，这一轮跌呢，从3000点跌到2644点最低，也跌去了350多点，啊。那么现在9个月过去了，啊，这个我觉着这个反弹应该说可以来临了，因为这个空窗期了，这个到年底啊，没有想见的没有什么利空了，而且国内的利好也是不断的，啊，现在要这个扩大消费，啊，现在要这个搞一些这个西部开发的建设，啊，补短板，这些个。都要这个紧锣密鼓的开始，所以说，对中小微企业，对整个经济，甚至对股市啊，都是有利好的，啊，所以现在眼前啊看不到什么利空，啊，这个贸易问题应该3个月之内，先消停会儿了啊，所以这个迎来转机。那么。表现在三个方面。其实8月10号我就说了，我说反弹多高啊？看5点，第一是看权重，大家可以看到，不光5100、5050，还有四大银行、三大保险，除了人寿，都站上了60天线日线的，啊，这个是今年下跌以来基本上没在上面这个怎么待过啊？也冒过一下又掉下来了。所以60线的这个压力他们已经冲过去了，而且今天你看银行涨这么多放量啊，我认为这还是这个国家的救市所为啊，这就是代表了一定的这个管理层维稳的这个意图吧，啊，也是国家的行动和带头了。所以我前期说过，任何板块率先涨都不准唱这事儿啊，没谱，提振不了信心。那么只有这些个大权重啊，越过了60天线啊，所以这个就是是信号啊，是点燃了这个做多的这个第一把火。第二点我说看成交，成交量今天到3200亿，其实原来3000亿算是低量，但是前几天的那个地量可是太长了，2200多亿啊，沪市居然不到1000亿，800多亿，所以相对那个来讲还是放量了。第三看港股，啊，港股也是今天站了60天线了，而且这几天是连续反弹的，所以有这几点可以说明这波行情应该是反弹的序幕拉开了，啊，那么我们主要找什么样类型的股票？我觉得以超跌为主，完了配合有题材的，啊，有事件性、时间性，这个促发作用的。你比如我还是看好石油相关的啊，包括油，油，你看那个两桶油涨得也不错，就是其他的小这个小品种，市值小的啊，尤其是天然气，因为什么？这个事件是定的，日子定的是11月4号，他要制裁伊朗啊，要零封他不许他出口，但是有多少国家响应，这还难说，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油价还会升，啊，所以这些个天然气之类的都是受益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板块。另外，我们这个补短板，基建，尤其是西部建设的啊，大基建。第三个，大消费，啊，大消费刚才说了，最近开的这个会议，中央会议就是要这个促进消费，啊，第四个是军工，所以说。主要就是，这个超跌叠加，低位叠加这个有题材的，这可能走得远，但是其他的超跌股可能都反弹机会都有所来临了，就是高低不同而已。 好的，感谢您的连线，感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来关注资讯方面，一则有关21万亿元银行理财资金能开设证券账户的消息引起市场关注。有专家认为，此次修订是在证券账户层面松绑银行理财资金直接投资股票限制，是为促进资管产品公平竞争，使操作更便捷。但市场就此认为，银行公募理财资金可入市却并不准确。银行公募理财资金能不能入市，还需等监管部门下一步的制度安排，也要看各家银行理财资金的配置策略。再来关注央行，央行今天公告称，考虑到月末财政支出，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可对冲政府证券发行缴款、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今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鉴于近日有1100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1100亿元净回笼。下面再来关注，北京发布新一轮城南行动计划，改善南部地区发展短板。北京市发改委日前联合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计划。该计划实施范围包括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市日前呢也正式发布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2018至2020年。计划提出，到2020年底，北京城南地区的城市承载能力有效提升。城市南部地区紧邻首都功能核心区，居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中间，是一河两翼的腹地，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此前呢，北京市于2010至2012年、2013至2015年先后实施了两个阶段的城南行动计划，推行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和支持政策，总投资约6860亿元。再来关注区块链，北京市大兴区将成立区块链研究院。据媒体报道，在2018北京数字经济论坛区块链应用创新峰会上，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区长王友国表示，大兴区将把区块链技术应用产业作为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并实行三个一战略，也就是成立一个区块链研究实验室，建立一支投资区块链底层技术应用的基金，开放一批政府资源提供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目前呢，大兴区已设立两支区块链产业投资基金，分不同阶段投资区块链相关企业，其中呢PE 基金规模 3.5 亿元，创投基金规模 1.5 亿元。另外啊，明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来关注一条节日旅行消息。2018年中秋小长假期间，市内各公园景点、商业娱乐地区将在节日前夕和节日期间出现客流高峰。今年中秋节，市属公园发布了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颐和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五处中秋赏月最佳地点。公交集团重点增加途经这些地区的一路、五路、52路、103路、331路、508路等重点线路运力，同时集中增配20点到22点之间的运力，满足沿线乘客的夜间出行需求。此外呢，双节期间会开通青龙峡、古北水镇、慕田峪长城、奥林匹克公园等四条节假日专线，线路一站直达，票价从10元到48元不等，部分线路使用定制公交电子车票乘车可享受优惠，持各类免票证件。线路一站直达，票价从10元到48元不等，部分线路使用定制公交电子车票乘车可享受优惠，持各类免票证件无效。另外啊，据媒体报道，对于业界关心的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投资项目的核准管理问题，国家发改委特邀专家认为，近期不会放开，核准的条件只会越来越高，生产准入的标准将越来越严格，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从今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进入了竞争发展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新时代，预计2020年以后将逐步进入企业兼并重组的高峰阶段。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我是浩洋。那在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我们将会跟大家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教不同人买保险这样的一个系列。这样的一个系列在咱们节目当中已经做出了几期了啊，在这个往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跟大家关注不同的人群，他们在买保险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或者是都有哪些值得推荐的。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同样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欢迎。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他是一家子人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天伦之乐，其实说到底跟大家分享的是家庭保障计划。 对， 嗯，那我们应该先从哪儿开始切入呢？一般 从这个对于保险的购买来说啊，它分有简单也有难。 是， 简单在其实两个人的看法能够决定这七个人或者八个人。 两个人的看法能决定七个人或者八个人，怎么讲？ 对，因为像给父母或者给孩子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啊，可能更多的我们都是出于孝心或者出于爱护的这种心态去购买。 嗯， 那可能不一定要经过父母或者孩子的这个同意或者说认可。 嗯， 基本上夫妻两个人在家庭当中就可以拍板把这件事给决定了。 是， 对， 你这样说我是认同的，但是呢，我又是一个非常喜欢抬杠找茬的人 啊。可以啊， 那比如说这个父母啊也有一定的比如说经济实力，也确实想买保险，然后作为子女呢也愿意给父母买保险的同时给自己整个大家庭每一个成员都兼顾上，但是呢咱小孩就不说啊，小孩一般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他是没有什么经济能力的。 对， 这四口人啊，夫妻两个加两方父母，六个人吧， 六个人， 万一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这个我觉得实行起来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肯定的、 啊、 这个一定要是，但不一定要我们这六个人先统一好一个思想， 不用 可以是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 嗯， 结合我们的产品或者说需求，那可能需要谈两到三次甚至七八次， 对啊， 十几次的情况都会有。 嗯， 因为这样的话才最终能够有这么一个好的我们的一个结果。 那所谓的这个家庭保障计划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说。 嗯， 第一个家庭的角度就是还是从我们家庭成员的一个风险的角度。 风险的角度怎么讲？ 比如说我们的健康， 嗯， 我们的疾病，还有我们的意外， 嗯， 这方面是我们整个家庭的一个整个组合当中的第一点。 嗯， 就是防止风险发生对于家庭的二次伤害。 嗯， 第二个对于这个家庭组合的计划来说，其实是把这个家呀更具体更物化、 嗯、 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子或者我们这个家庭的财产的这么一个保护。 嗯， 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 嗯， 或者说比如说什么煤气呀、水电呀，还有火灾，还有整体房屋结构， 嗯， 这是第二个角度。 嗯嗯嗯， 还有最后一个角度就是对于整个家庭来说，财富在传承或者继承的时候，这也是其中的一种产品、 嗯、是。所以基本上你说这三点，第一点是主要是关注着人身安全， 对， 第二点可能关注到的是一些财产不动产之类的， 对， 第三点关注到的是传承， 也就是财富，或者说就是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钱嘛。 嗯嗯嗯，那这三点在你看来比如说轻重缓急应该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那肯定， 也就是按照你这个顺序往下来排的。 对 啊、嗯，那你提到这三点可能就是关注到这个家庭保障计划的这三点哈，那这个保险在里头起了多大作用呢？ 保险可以在这三个角度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会有三种不同类型的保险都可以为之服务。 对， 嗯，那咱们来，分别来说一说吧。 对， 人比如说人身安全这一块，哪些保险能够关注到？ 那比如说我们家庭结合到不管是六个人、七个人还是八 个人 这种情况、 嗯， 那肯定还是按照我们以前说过的保险购买的顺序， 嗯， 先把所有人的家庭成员的意外险上齐， 嗯， 然后再看我们的那种保障类的产品， 嗯， 再看我们的重疾类这样的产品， 嗯， 当然也要结合到每一个人个体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咱们的最上一辈的咱们的爷爷奶奶， 嗯， 是否还符合这个投保的年龄， 嗯， 可以上什么样的保险，这样结合着去设计一下。 是，那基本上你看人身安全这一块刚才我们讲了，也在节目当中其实多次提到了，包括意外险啊，包括等等这些重疾险人群，小孩爸妈以及爷爷奶奶，如果要说给这三个人群来购买这样的一个跟人身安全有关的险种的话，其实小孩和爸爸妈妈通过很容易， 啊，买保险很容易，关键问题其实就是在爷爷奶奶这一块。 对， 嗯， 或者说更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看年龄超没超过60岁。 嗯， 这就是一个非常严的一个年龄上的门槛。 是，那我还是其实把以前问过的一个问题再问一问哈。如果说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想给家人买保险，然而作为这个家里的长辈来说，真的已经过了60岁，难道在人身安全这一个环节给他们就没有什么其他保障的可能性了吗？通过保险， 那可能更多的就还是从意外的这个角度， 嗯， 就是从意外险， 重疾是 基本上是说拜拜了， 嗯， 对。 通过意外，那除了意外险之外，有没有可能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短期的这样的一些保险能够保障他们的一些可能会发生的重疾的问题呢？ 基本上很难了。对，因为确实到了那个年龄，身体的机能还有疾病发生的这概率都非常高。 对对对 对，嗯。但其实这个意外险啊，前两天我在跟朋友在沟通的时候，其实发现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也非常非常重要。 是的，是这样的。 尤其是退休之后的这个老年朋友。 嗯。 因为我们可以看看在公园或者在广场，晚上的时候可能许多老年朋友或者早上也有， 嗯， 来进行比如广场舞或者做一些操这种活动。 嗯。 或者可能我们条件再好一点，老年人辛辛苦苦一辈子了， 嗯， 好不容易有了时间，也有了退休金， 嗯， 可能就要出去去国内国外玩一玩，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意外发生的风险，我感觉 相对高起来了， 会要高一点， 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意外险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说，因为老年人可能出去的机会少，啊，每天活动的机会也少，就在那儿坐着，啊，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其实。啊，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嘛。 对， 而且我觉得也是通过节目当中啊，再次给大家提醒，如果说您真的希望关注保险，希望给自己家里每一个成员，包括自己的孩子，包括自己，包括自己的父母，进行一个保障的话，赶在自己的父母60岁之前， 对， 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对， 如果真的过了60岁，确实在保险上它会有一些，很硬性的门槛。 对， 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因为过了60岁您购买不了，那确实是很遗憾了。 对。那个用钱就解决不了了。 嗯，然后刚刚我们说了人身安全这一块，那接下来说的就是财产啊，不动产这一块。 对， 哪些保险能够覆盖呢？ 那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保险产品，就是我们的家庭财产保险。 家庭财产保险，来具体说一说。 对，这个产品呢，其实在选择的时候啊，它的自主选择的这个余地或者说项目非常多。 嗯， 那最基础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屋结构，当然这个意外不是人的意外，可能一些我们的自然灾害或者楼上楼下这种让我们的房屋结构发生了问题。 嗯， 说的最俗一点，比如说塌了。 但这种情况一般情比较少吧？ 比较少，比较少。 嗯， 所以这种家庭财产保险的费用也非常低， 也非常低， 也非常低。 哎，那比如说在家庭财产这一块，包括我们对于房产这样的一些不动产，它的保险保障这一块，除了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点，或者这一款保险，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对它进行旅游的保障？ 这个基本上就可以都包含在内了。 嗯， 因为这个家庭财产保险，就只要是这个屋子，包括这个屋子以内的，只要是和咱们人没有关系的，基本上它都可以选择上。 嗯，那比如说小偷来了呢？ 小偷来了有这个盗窃的险。 就包含在这个险种里面。 对， 嗯， 比如说我们的现金或者我们一些值钱的东西，只要是失窃之后， 嗯， 以前我们讲过，只要你有了这个发票， 嗯， 也有了出警的记录，那么就可以进行赔付。 嗯，那我再讲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个别的一个例子。 哎，可以。 家里来了访客，这访客不是亲戚，也算不上是朋友，就是访客，来了之后呢，跟这个主人家发生了一些矛盾摩擦，然后两个人动手了，结果呢，来了这访客就把家里的东西砸了，这个管不管？ 这个应该是不管，因 为 这个不是因为意外， 那就是意外啊！你说我没想到， 这是人为，人为。 但这人他不是我自己啊。 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先说，我在这儿给不了咱们这个听众们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 嗯， 因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是， 首先，如果这个事情真正发生之后，我们要先报案。 对， 这两个报案。第一个就是向公安机关去报案， 嗯， 第二个就是向保险公司去报案， 嗯， 这样的话把整个的情况在向保险公司跟公安机关叙述完之后，由他们来进行一个判断。 啊， 对， 我明白了。就这件事情，如果说保险这样的一个产品没有办法给你包含进去的话，公安机关也一定会包含进去。 对， 你就比如说我们家，哎，在那儿有一个特别显著的一个位子啊，放了一个，比如康熙年间的一个 大花瓶， 大花瓶，哎。我们家人都特别的爱惜， 来这人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哎，来借个葱。我说我们家没葱，他说你家上顿才吃了葱，怎么就没葱呢？ 急了， 一气之下啊，把那瓶子一推，碎了。这事儿如果保险不管，公安机关也是管的， 对 对不对？ 要不然保险公司赔你钱，要不然就是让那个做破坏的那个坏人去赔你钱。 嗯， 而且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这个不管什么年间的一个大花瓶吧， 嗯， 那这种东西我们也可以向保险公司进行单独的一个投保的申请。 啊，我明白了，就是给这个物件单独买一个 保 险， 对，专物专保。 嗯，现在这样的看的很多哈。 对， 而且咱们说点题外话，也挺五花八门的，啊，有给各种东西买保险的，你比如说有些人，手膜 啊，对 啊。给自己的双手买保险， 对， 啊，就是说一旦自己的双手有了什么损坏了啊，破损了， 就没法再去挣钱了 啊。 对， 这保险公司是管赔的。 对， 嗯，这反正这挺有意思啊。那说了这两类，咱们来说说第三类吧，就是刚才你讲的， 还可以再补充补充。 好， 就关于我们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当中，还有两类啊，其实是比较可能适用性更强。 嗯， 第一类就是我们家庭财产当中的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怎么讲？ 对，电子设备这个我们要看一下，我们消费者在已经购买过或者将要去选择的我们的这种产品当中有没，但大部分也都有，就是我们的手机，或者我们的电视，这种东西，电子设备如果发生了因为意外发生了破损或者要维修的话，有的产品也可以涵盖在内的。 哦，通过自己买保险也是可以解决的。 对。 但这个东西跟刚才那个我们讲到的房屋里面的包括不动产这些它不是一类的。 可以在我们的整个的家庭财产保险的大框架之下去选择的购买。它是可以选上的。 啊，是在大框架底下的一个分支。 对。 啊，包括就是一个分支，专门指的是家里的一些电子设备。 对。 就比如说泡了水了或者怎么着了哈。 因为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款产品还是比较实用的。 怎么讲？ 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种真实的案例。 嗯。 就是冬天嘛，我们泡脚。泡脚的时候手上拿着手机或者 iPad， 没拿住掉水里了。 对， 这种情况之下进水的维修的费用其实还是挺高的。 但是这个保险是能管的。 能管。 但是这个是人为的呀。 对，因为也是意外的嘛。那这个时候要提供什么呢？一定要提供，我们千万不要去马路边上的那种小店去维修。一定要去官方的售后，在维修的时候向保险公司出具这个维修的记录。 哦， 通过这个维修记录来进行一个报销。 哦， 对， 所以这个也是管的。 这个也是管。 这个还挺出乎人意料的。 对，但我们要看看自己要去选择这款产品当中啊，包不包含这一项。 哦， 这是单独。 就具体去你那家保险公司来看，它的这款保险产品里面包不包含你这个电子设备这一项。 对，而且是有额度的这个要求了。 明白明白，它赔不可能全赔。 对。 啊，明白。那你刚说还有两点，这是一点。 对 啊， 还有一点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家庭当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浩洋。在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还是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系列话题，教不同人买保险这样的一个系列。那么今天关注到的是家庭保障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天伦之乐啊，全家人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那为大家邀请到的还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保险培训师李鹏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上半时段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作为这个雇主给这个保姆上的一个保险。 对， 那其实这个雇主如果说能给保姆上保险，还证明这个雇主还挺有这个意识的啊。 这个意识我身边也有这种案例。有上了这个保险之后呢，减少了许多损失。也有没上这个保险之后，保姆发生了风险。那这个雇主，我身边这个朋友，他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啊，确实让人觉得又可惜又可气。 是，那假如说啊，咱们这么说，家里有一保姆，然后给家里人砸核桃，砸完了核桃之后，端着这一盆的核桃想要给家里人吃，结果一不小心脚底下踩了一个没砸开的核桃 啊， 就这么一滑，有 摔了， 哎呦，进医院了，这发现这摔得还挺严重。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家庭给这个保姆买了你所谓的刚才这个保姆险，他会进行一些赔付， 会进行， 他赔的是具体的医药费呢，还是说他会给你一定的额度？ 有看我们怎么选择。有的产品呢是你看了多少病，给你赔多少钱， 这是一类产品。 对，还有一种呢是根据一个额度，如果你发生了对应的比如说骨折，他就给你一个固定的额度，那够不够就看你怎么去治疗了。 那如果说在这个时候这个保姆本身是有一些类似于意外险的， 不冲突，两个都可以进行赔付。 明白。那实际上我觉得一方面你是可以给保姆买一个所谓的在你家里边比如说给你在做家务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险。 对， 另外实际上我觉得也可以，如果衡量价格的话，也可以给保姆直接来一个意外险。 那你就看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保姆发生这个意外，这个环境我们还是锁定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因为这样的话其实说实话相对比给保姆单独去买一个意外险产品还是要便宜， 还是要实惠一些， 因为它的时间跟地点就局限在咱们自己家里边了。 明白。 比如说保姆出门 啊，自己玩去了， 那跟咱们没关系了就。 是，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到刚才说到第三点了，传承这一块。 对， 传承这一块有什么样的保险的产品能够包含呢？ 其实条件最简单的，我们去看一款产品能不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财富的传承，就是要看这款产品是不是要保到终身。 对， 只有保到，我的感觉啊，只有保到终身的产品才可以进行我们财富的传承。 怎么讲？ 也就是说这种产品比如举例子啊，什么样的产品不可以进行传承呢？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的，可能对于我们的青年朋友比较适用那种消费类的产品，如果没有发生风险，那这个钱说的直白一点等于就是白花了， 就交给保险公司了。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等于没有留下一笔财富给我们的后人或者说后代。所以这个产品一定要是终身的。只要最后我们的被保险人身故，那受益人肯定是能够拿到一笔钱。 那这一类的保险就是保终身的保险产品大概都有哪些呢？ 做传承来说比较好的，我给各位建议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终身寿险，也就是身故类产品去设计。 这个一般你会把它排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就是除了刚才这个人身安全险之后，就会关注到这个终身的寿险呢，还是什么？ 终身寿险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跟咱们对于钱来说啊，跟理财类产品放在一类的。因为它已经先解决了温饱和我们的这个看病这个实际发生风险之后，可能层次啊或者说要求再高一点。 它大概的投入是多少？ 这就要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设计。但是一般我们在帮客户或者咱们的保险从业人员在帮客户设计的时候，这种终身寿险的保费啊，就一共所需要可能10年、20年或者30年需要交的钱都是在200-300万以上。 那需要交的钱都是在200-300万以上。 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后人留下来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保额。 是，那所以这个可不可以从某个侧面来理解，就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它也是有一定门槛的？ 它的门槛可能就是钱，就是金额。 对， 但其实我们真正如果想买啊，可能1000块钱也可以买。 嗯， 它是在产品设计的条款上没有门槛，但是如果我觉得可能我们买几千块钱来说，它的效果或者它能够达到这个作用啊，就并不明显。 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你前期投多少，后期得多少。 对。 啊，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很简单的一个计算公式。 对。 啊，它之所以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也是因为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合理的规避掉了包括通货膨胀等等这样的一些金融方面的风险。 对。 啊，实打实的在你交了一定钱数之后，在若干年之后，这个钱按照一开始的约定俗成，该是多少 就 会得到多少。 对。 嗯，这是一个在财富方面的一个保障啊。 对。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家庭保障计划包括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以及具体的啊它的分类啊哪一类的产品保哪些，这一点说完了之后，你还有什么需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的吗？ 其实我还是想跟大家再分享一点啊，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过的这个购买保险的一个原则， 嗯， 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十原则。 双十原则，嗯， 对。因为其实刚才我跟主持人在聊的时候，保险啊一个家庭当中购买的人多了，那可能除了这个每个人的需求和产品，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进行一个计算和匹配。 嗯， 还有一点就是两个人买保险跟六个人跟八个人， 嗯， 支出肯定不一样。 支出肯定不一样。 对， 嗯， 而且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去买保险的话， 嗯， 那基本上就是有挣着钱，有挣钱的人也有花钱的人。 嗯， 但如果我们再加上老人和孩子， 嗯， 那可能在相对于保险购买这一件事上啊， 嗯， 那我们花的钱要比我们能够拿到的钱就要多了。 嗯， 因为孩子和老年人可能在收入方面不比我们年轻人要多。 明白。其实保险再怎么样，在你这个长期购买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项不小的经济支出。 对。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结合这个双十原则的时候，可能就要从整个家庭的一个收入和支出当中去进行一个计算了。 嗯，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双十原则。 双十原则其实就是拿出我们比如说一个家庭一年收入是30万， 嗯， 那30万当中，就是如果按照这个眼可言的这种来算啊， 嗯， 就是要拿出3万块钱的保费， 嗯， 来购买300万保障的一个额度。 明白了，实际上就是在年收入的10%， 对， 对不对？ 购买年收入10倍的一个保额。 哦，明白了。大家记住啊，所谓的双十原则是在比如说你关注到整个一个大家族或者整个一个大家庭在购买保险的时候，所有的人囊括进来，每年的支出应该是你年收入的10%， 对， 对不对？而你所就是你想要购买的这个保额，应该是你拿出来买保险的，啊，不对，应该是你年收入的10倍， 十倍， 哎， 对， 这个双十就一个是除以十，一个是乘以十， 对， 年收入除以十是你每年交的保费， 要交的钱。 年收入乘以十 是享受的一个 保 额， 嗯，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双十原则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 这个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双十原则啊，就为什么我们要说拿出这个要做到10倍的保额， 嗯， 就是因为经过测算，当家庭当中这个主力的收入啊，提供的这个人员，也就是我们经常提的这个家庭支柱， 嗯， 如果一旦发生了风险，那我们从最理性的这个角度来说，经济上的损失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需要10年才可以恢复。 嗯嗯嗯， 所以这10年之内经济上我们先进行一个补充。 嗯，明白。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双十原则哈，我想问问，就是在家庭保障规划当中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原则，所谓的基本原则也好。 其实有一个不能说是原则啊， 嗯， 但可能是现在尤其在北京这个城市，大多数人去选择的时候，这个保险就是谁花钱呢，这么一个我自己总结出来一个规律。 嗯，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是祖孙三代， 嗯，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最老的那一第一代， 嗯， 第二代是父母，第三代是子女， 嗯， 那基本上都是夫妻这对中年人， 他们是主力军， 给自己花钱买保险。 嗯， 那孩子的保险是谁出呢？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出钱。 哦，这样啊， 基本上现在我接触的， 嗯， 身边的都是这么一个出钱的这么一个选择。 嗯， 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可以说啊，是相对合理的。 这是相对合理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老年人在给自己花钱购买保险的时候， 嗯， 他就第一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对， 那所以他的这个钱花在自己身上就比较少。 嗯， 所以他可以把钱投入到自己的这个隔代人身上。 嗯， 那夫妻虽然收入比较高，但正是因为他们现在可能处在这个中年的阶段， 保障上所花的这个钱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基本上能够自负盈亏啊，在保险方面就不错了。 对，虽然你讲的这个话让我听起来很通理，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太通情吧。就是比如说在具体一个家庭来说哈，这个父母没有什么收入了，那退休金嘛哈什么的啊，没有什么收入了，这两口子有收入，然后但一家人现在牵扯到买保险问题了啊，这个两口子就说那我们给自己买，那爸妈你给我们家小孩一买，这话谁敢说呀？ 不用去说，给我的感觉啊，基本上都是这么操作的， 都是这么操作的。 对， 就是作为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都是非常自愿也非常乐意给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儿去购买保险的。 对，但反而在给自己的子女，给这个中年人在投保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让他们属于自生自灭这种感觉。 明白啊，我的意思其实是关于孩子这一块，应该是自己的父母把这个事情努力的或者说积极的承担起来，而不应该让自己父母的父母来操作这样一个事情。 对，这个 就私下来聊嘛啊。 对对对，但其实从这个经济上这个考虑，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啊，好的好的，这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原则，还有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规律或者原则吗？在这个家庭保障这个规划当中？ 那基本上就是刚才所提这个这两个，我可以说总结出来的规律，还有结合我们之前所说的，先从保障类产品开始，再到家庭财产，再到最后我们的财富传承，按照这个规律来设计就可以了。 嗯，所谓的全方位规划家庭保障，不仅仅是给家里的每一口人啊进行一个保险的保障。 对。 同时可能对于部分不太了解保险的朋友来说，家里的每一个物件， 对， 哪怕就是一死物啊，一个摆设，它其实也都是有保障的这么一个必要的。 对， 对不对？如果你觉得它有保障的必要，那么我们关于家庭保障计划当中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分支，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对它进行保障。 对，是可以让你选择的。 是，在很多时候啊，牵扯到家庭买保险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观念叫做先大人后孩子后老人，我不知道你听说过吗？ 啊，对，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正确的呢，还是说是存在一定的偏差的？ 这个呢，其实就跟我们之前刚才所谈的那个话题，就是让老年人出孩子买保险的钱一样。 嗯， 他可能啊，不是特别合理，那肯定是合情的。 嗯，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说先给大人买呢？ 嗯， 因为大人是主要挣钱的人。 对。 那为什么第二要给孩子买呢？因为孩子是未来。 嗯， 所以可能从这种可能说理性或者说比较这种生硬的角度去说，那老年人就要趴在最后边了，对一个家庭来说。 是，但是说实话啊，你我觉得刚才就是你说的这应该是合理但是不合情。 合理不合情。对 啊，我觉得如果从情感角度上来说，我们拿最简单的这个人身安全这一块这个保障来说哈，在这三个人群当中，可能最不需要保障的就是中年人， 因为身强力壮。 对 对。 然后呢，其次是孩子，我觉得最需要保障的就是最有可能发生风险的，应该是爷爷奶奶，就是老年人， 对， 长辈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先大人后孩子后老人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把老人跟大人这个位置调换一下。 但是如果啊，我们就说了极端一点这种情况， 嗯， 如果我们把中年人放在最后边，也就是我们保险购买的最后一个顺序， 嗯， 那么一旦他们发生了风险，那对于整个家庭的经济的情况的打击其实是最大的。 嗯， 所以我们还是从说的可能俗一点，就从这个人对于家庭的价值来说，肯定他们还是在第一位的。 是，但是其实我要叫的这个汁儿是什么呢，就我们无论是先大人后孩子后老人，还是先老人后孩子后大人啊，不是说我先给孩子买或者先给大人买老人就不管了 啊，对， 或者说先给老人买大人就不管了，而只是说我给每一个人都会买保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主要次要 啊，对， 对不对？所以说我即便是我觉得先保障了这个老人的人身安全，然后其次是孩子，最后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自己其实在保单上也会有保单， 嗯， 也会有一定的保障，那就不牵扯刚才你说到的，比如说作为家里经济的来源，一旦发生一些意外， 你说的那个呢，是每个人都要不要有保险？那肯定每个人， 嗯， 咱们不说先后顺序， 嗯， 肯定每个人都要先上了一份保险， 嗯。 但是同样的话，比如我们想想啊，如果我们家庭当中有五个人， 嗯， 我们有一万块钱， 五个人有一万块钱， 那每个人呢，如果平均算下来，可以花在保险上的钱是2000块钱， 嗯。 对吧？ 2000块钱五个人10000嘛， 嗯， 一共花10000， 嗯， 但是绝对不是这每个人都花2000块钱给自己买保险的，中年人肯定在保险上花的钱要多， 嗯嗯嗯， 这样的话他保障才高， 啊、哦，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嗯， 就还是。虽然我们经常说这个保险是有温度的一款理财或者说金融或者说保障类产品， 嗯， 但它毕竟还是要拿数据去衡量和考核的。 是是是是，这个事情还是希望大家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 对 啊，那接下来我们聊到这个关于受益人哈、啊，受益人一般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确定呢？ 以前在前年2016年、2017年的这段时间之前，我们在选择购买的保险产品啊，许多情况之下受益人还是法定。 受益人是法定，怎么讲？ 法定就是按照这个顺位的继承的顺序， 嗯， 一旦发生风险之后，是按照这个配偶、父母、子女的这个顺序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理赔金或者一个保障金的一个赔付， 嗯。 但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保障类产品，在我们消费者购买的时候，都会主动让你去指定受益人是谁， 嗯。这个所谓的这个产品需要指定受益人的产品，一般都是 以保障类为主， 以保障类为主， 对，也就是被保险人发生了风险。这笔理赔款给谁 啊，明白了， 对， 也可以填这个保人自己 对 啊，也可以填自己的配偶或者说孩子， 对，或者父母都可以， 想填谁填谁， 只要是符合这个可保利益还有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能审核过就可以， 嗯，也就是说除了直系亲属之外我填别人也是可以的， 除了直系亲属以外，我们比如说是七大姑啊八大姨啊， 嗯， 或者类似这种情况也可以，但是保险公司可能要再审一道， 那填谁不行呢？ 比如说咱俩互相填肯定就不行 啊、 哦。对， 那比如说咱俩一块结伴出去呢？结伴出去，比如说旅游，然后比如说彼此的这个意外险的，就是受益人填的是彼此。 没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 如果这种情况之下 啊， 我开玩笑说，我不敢跟你出门了，因为我回去你把我推下去了。 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所以在这边这一点上，他是不能够填这样的一个人身份的。 对， 嗯，明白了。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全方位规划家庭保障或者家庭保障计划这样的一些保险当中，一般需要几张保单？那不同阶段又是怎么来购买的呢？ 其实这个保单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数量， 嗯， 从我角度来说肯定是越多越好。 嗯， 那阶段来说肯定就跟我们的收入阶段是相关的。 嗯， 当我们的收入提升了之后，那肯定我们在选择购买保单的种类或者说保额上肯定要进行一个提升。 嗯， 那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收入阶段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在未来可以达到一个期许的时候， 嗯， 我们现在还是那句话嘛，就拿出你收入的10% 是 购买保险就可以。 对，如果你想知道不同阶段怎么来购买，如果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或经济水平的变化的话，无论怎么样，你就遵从这个双十原则， 对， 就对了， 肯定是不会买多或者买少，不，起码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八九不离十。 对 啊，那除了比如说遵循我们这个经济的一个收入的变化。另外随着自己年龄增长，这个保额是不是也是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的呢？ 是，对 啊。那除了比如说遵循我们这个经济的一个收入的变化，另外随着自己年龄增长，这个保额是不是也是需要进行一些调整的呢？ 嗯，看如果我们年龄增长之后， 嗯， 那肯定要身体机能就要下降，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 嗯， 肯定要把保额调高。 是在同一份保单上调个保额，还是说我们重新再购买一份相同的保单？ 就看具体产品。 嗯， 如果产品可以灵活的调整保额， 嗯，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就进行一个调整。 嗯， 如果已经是锁定了固定保额，那我们可以再去选择一份新的保单， 嗯， 让两个保单加在一起。 嗯，那比如说，我觉得再购买一份新的保单，相对来说是比较繁琐的一道手续。我就希望能选择一款能够在后期来就自主调保额的这样一款保险产品，那我在前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个选择？ 对，那你就可以跟你的保单业务员去说明你的这个需求。 嗯， 就可能我觉得我就可能是想怎么样一步到位， 嗯， 或者可以灵活的调整，他会帮你去设计这个具体的保单的产品。 但是实际上无论是能不能调保额啊，能调保额的和不能调保额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保障的内容或保障的实质都是一样的 啊。对， 那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前期投入 或者说可能看一下时间，因为能调整保额的， 嗯， 就是我们说在同一款产品中能调整保额的，有的可能是不需要你去操心， 嗯， 它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它自动把保额给你就调上去了 啊。 对， 那需要多交钱吗？ 那肯定就比我们那种固定保额的产品费用要高一点 啊。明白了。 对， 另外现在市场上啊有一款新的保险的产品，但我感觉还没有完全的推广开来，它是反过来。首先它的保费非常的便宜，同时它在你投保的第一年保额是最高的。 投保第一年保额是最高 的。对，到第二年第三年，每一年随着你的这个整个的保单啊持有的时间越长，你的保额反而越低。 哦，这个意思 就是两个人在对赌嘛，但它的保费非常便宜， 哦， 也是自动的，不需要咱们去调整，所以其实选择的自由度还是非常高的，就看我们的需求。 好，明白了。那接下来咱们从产品来看啊，哪些保险是具有这个传承功能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点是到终身，第二点就是一定保费和保额要非常高才可以做一个传承。 是啊，这两点缺一不可。 对 啊，那另外下一个问题是，保险与房产哪个能保护我们的财富？因为说实话，现在很多人，确实，比如说手里是有钱，你去来买保险，他说我其实买了房子就可以啊，或者说我不买房子，我买点黄金啊，或者这样的一些硬通货的东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区别这两者的不同呢？ 其实，刚才主持人问我这个问题啊，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有人在问我， 是是是， 说是买房好还是买理财产品好，还是买保险好，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要反过来问你，也可以问问咱们这个在听的咱们的听众或者消费者， 你问我吧， 我问你，就是你买这款不管什么样的产品，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 如果你是想投资升值，那我觉得你买保险啊可能稍微差一点，那可能在现阶段黄金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理财或者说房产起码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如果你是想把你现在有的这一笔钱或者说财富或者说现金完整安全的给你的下一代，那我觉得你就不用去选择房产或者这些理财，而是应该去选择咱们的保险产品。 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我其实想补充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好， 房子真的是用来住的， 对 对不对？不应该成为一个比如说你炒作或者说钱生钱的这么一个手段或者渠道。 对 啊，但如果说你是想要有一个安居乐业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 安居乐业 去买房子， 对， 只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哈。既然说到这儿了，在房产继承当中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情理法， 这个其实就是我特别想分享给咱们的听众们的。就其实在咱们中国人最传统的观念当中啊，这个安居乐业，就包括我其实以前也是感觉买一套房然后传给我的后代，包括我父母的房到时候传给我，我就可以继续这样去传承下去。但其实提到这个情理法啊，有一个在保险或者在继承咱们这个领域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这就是一个杭州的女孩，这一真实的案例啊，在2016年，他独生子女去继承自己父母的房产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那可能我们正常都会觉得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那这个房肯定到时候就是留给我的，但是许多情况之下啊，这个房你没有100%的去继承他的这个权利。最后咱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小丽去真正继承的时候，发现这套房产他只有7%的继承权， 7%的继承权， 对， 剩 下那个1%由许多许多的亲戚来继承，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当时律师啊也帮他仔细的去捋了一下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房是在他父母婚内的一个财产， 是的， 但是他父亲当时先去世了，那这个房就由他的母亲先分走1/2，然后剩下的配偶、父母、子女三个人去分配剩下1/2。那也就是说，这个父亲当时去世之后，父亲的母亲，也就是这个主人公的奶 奶， 其实还在。然后这样去分，奶奶去世之后，奶奶底下的孩子，也就是他的父亲，还有他父亲的兄弟姐妹，同样也有继承权。那最后将这个整个流程其实非常繁琐啊。当最后都算下来之后，他剩下那1/2的继承权是由他4-5亲戚一块拥有的。 所以这个如果要解决的话，怎么解决？通过立遗嘱，还是通过在保险当中的一个受益人？ 两种。其实第一种呢，就是立遗嘱。但是我的感觉，其实在立遗嘱的时候有许多许多非常麻烦的事情， 是是是， 比如说前后关系，真伪，还有争执。 那么保险相对于房产的优势你觉得都有哪些呢？ 其实我觉得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麻烦的事情， 是是是， 比如说前后关系，真伪，还有争执。 那么保险相对于房产的优势你觉得都有哪些呢？ 其实我觉得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在房产过程当中可能有的这个问题就是不太清楚以外，还有三个优势。那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资产隔离在里边。 资产隔离什么意思？ 资产隔离其实可能更适用于啊我们在这个做企业经营或者说自主创业这些企业主。因为其实我身边有许多朋友也是这样，包括亲戚啊也是。做得好的一点的，规模大一点的，他的自己的公司的资产和个人财产还有家庭财产其实是很不好区分的。如果自己公司出现了问题，那么家庭和个人会去为公司输血，如果自己和家庭想要消费的话，可能也会从公司当中预支一些现金。那如果这样的话，一旦发生了债务经营或者法律的风险，那么本来是你公司的事情，那你个人的房产还有资金就基本上都会被清算或者进行追缴。所以给各位建议就是，如果我们有现金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购买一份我们的保险产品。 对， 这样的话可以在资产上进行一个隔离。 明白。还有呢？还有什么相对于房产的优势性呢？ 还有第二就是，俗一点的就是一个私密性。 怎么讲？ 私密性呢，就是说的通俗啊，就是如果我想现在给自己购买一份保险，哪怕是我身边最亲近的父母和孩子，如果我不想他知道的话，他也不可能知道。 偷偷的， 偷偷的，只要这个当保单的这个业务人员跟保险公司绝对不会去公开这些信息， 是职业操守。 对，那我非常安全，有一个私密性。同时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说的，如果一旦发生了法律或者一些诉讼的风险，如果我现在作为被告啊，那我的这些资产、房产和银行账户是谁去执行一个清算或者说一个封查呢？是由原告，是由他去主动的提出，还有去搜索这些信息。但是房产跟银行账户是非常容易去查询的。 是。 但保险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可以查询到我个人名下的所有的保单。所以这个私密性非常强。如果我不说，那别人再查起来的非常非常困难。 明白了，这个私密性还确实是挺私密的。 对，就基本上只有自己知道。 除了隔离性、私密性，还有没有什么相对于这个其他的一些投资理财的一些优势呢？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相对于房产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灵活变现。 灵活变现。 对，比如我现在已经啊拿出家里的资产为我的下一代投资了一套房产。那这个房产基本上可能是需要我一个非常非常大额的这么一个现金支出。 是。 如果在过程当中我急需要一笔钱，那么在这个房产在变现的时候其实很困难。举一例子，比如现在我这套房产值800万，我现在只需要100万的现金，那我不可能只把这个房子的厕所或者卫生间卖了。 对。 对吧？ 对。 那我要卖我就只能全卖。 啊。 但有的时候可能。 卖了又不值当呢。 第一呢，就是要不然卖时间长短控制不好。如果要把房屋做抵押的话，那个手续也非常的麻烦。但是保险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其中交的很大一部分钱可以。